最重要。有了你，即使沉睡了，也在

再颠得过我被你走， 我的温柔弥补你心中的所有，我要你守在我手前的白头，激动的心无药可救， 不放手走到天荒的尽头，就算在以后什么也没有，还有一双固执的手，愿意为你扛走巨大石头。有你守在我手牵到白头。 北京时间11:00， 伴着电波的。